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欢迎各位继续嘅加入嘅。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好多人话佢系狂人，知但系佢癫又好，狂又好。啊，佢嘅一言一行咧，系每一日咧系牵引住全世界大部分人嘅情绪，特别系中国人。中国人必须承认咧，吓你唔好理佢啊，系输定赢到最尾。知但系而家咧，吓佢讲一句说话。听日又收翻，后日咧又话要加关税，大后日咧又疑似咧系豁免，就令到数以亿计嘅中国人咧，一时就手舞足蹈，一时咧就捶胸顿足，一时咧就唉声叹气，一时咧就系幻觉亢奋。话你做一个正常人咧吓，首先咧，中国成日都话喂，而家中国声称我惊你 Donald Trump 咩啊？中国存在五千年，但系咧。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美国，但不要说话你中国文化是不是真的有五千年，其实真的两千几年，三千年你计埋商朝不够。如果你有学过中国的道家的个老子和庄子呢，每一个中国人呢，你有这个文化，少少文化修养，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有一份豁达之心。如果你有读过老庄啊，嗰种大鹏展翅啊，九万里逍遥游啊，嗰种咁嘅哲学咧，你反而唔会俾 Donald Trump 呢啲人咧牵引你嘅情绪。但系你而家唔睇又唔系，又玻璃心啊，又小粉红，又战狼啊。上个星期五一听到 Donald Trump 就疑似系豁免啊，吓嗰啲苹果啊，同埋三星啊啲电子半导体嘅产品咧，中国制造嘅所谓嘅关税咧，就即刻好似咧系开香槟。我怀疑上个周末咧，系咪北京、上海啊，嗰啲餐饮业啊，同埋嗰啲茅台、烧炉好咗？但系咧，点知 Donald Trump 行出嚟咧，系澄清，佢话咧只不过系暂缓咧嗰个报复性嘅关税啫，即系话咧系54%以上到145%嗰橛。嗱，呢个细节我哋上一集嘅快讯里边咧都已经咧系就我哋所理解咧解释咗，呢度咧唔会重复噶啦。你而家反映中国个反应咧吓。就是你要睇到極度情緒化。其實最新係咪外交部定係咩？你到中國外交部話中國已經存在咗五千年，而大部分嘅時間咧係冇美國，冇咗美國都得。嗱，但係呢句説話個矛盾喺邊度咧？就係美國咧，你無可否認係全世界最大嘅消費國。美國咧就代表咗中國貨一個咧單一最大嘅出口市場。美國之外仲有歐洲。但你而家話中國原來冇咗美國都得咧，你就唔會同時由李強咧。在短短個幾禮拜之前就召集美國的 top 的投行同埋咧啊呢啲 CEO 叫佢哋翻嚟中國投資，你就唔會講話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堅持對外開放即係堅持對美國的資金開放。啊，而家你又翻嚟嗰個好情緒性咁啊嚇，我冇咗你我都得㗎，我哋五千年只不過二百年啦。呢啲你睇在美國人眼中係相當之小朋友啊。同埋細路仔嘅，即係你一折射到咧，而家中國人嗰種情緒係極之不穩定，係嘛？對於 Donald Trump 一時咒罵，又或者咧係理性評論 Donald Trump 啊嗰個政策，同埋咧係分享解讀 Donald Trump 心理人格嘅人咧，佢哋一概咧都列入萬罵之列。你睇到呢啲人啊，你有時喺社交媒體啦嗰啲留言啊，知道已經咧係離白卡狀態不遠。咁不過咧，我都好難怪佢哋，因為 Donald Trump 咧揸住架車，將呢啲中國人咧係一路引向高山。我認為咧，呢啲係一種咧針對 Donald Trump 關税政策啊，嗰個叫高山症啊，就係你1500米嘅時候你有啲頭暈，3000米嘅時候就頭痛，4500米咧就頭暈加頭痛咧，就兼失去某種啊嘅思考嘅正式嘅意識。到咗4500、5000米以上咧。你就出現幻覺，就類似咧係吸食大麻。我自己去過南美洲啊，係利馬在後面嘅嗰個馬丘比丘咧，我自己經歷過高山症就係咁嘅，一級級上嘅，係嘛？一路到上邊咧，哇！我唔敢再上啊！我呢世我都唔敢去喜馬拉雅山，我冇呢個勇氣去亞非爾士峰，因為我知道我上到上邊我黐線啊，係會胡言亂語啊！ 是见到啲咩前世今生啊嗰啲咁嘅幻觉啊嗱，呢啲就系中国嘅民族主义情绪嘅高山症候群。嗱、这个、呢个咧就啊到呢度咧，你俾人哋睇到咧你自己个精神状态吓、啊，人哋咧系会五角大楼啊，心理学专家会做一个咧非常之深入嘅评估。但系当然呢个亦都不等同于美国唔会自选白板，佢都有一个咧来出血。而家成个战略就系而家睇下你死。你死得惨啲定我死得惨啲？你冧先定系我冧先？所以全球咧系大惊失色，包括嗰啲咧投资基金，吓佢哋咧亦都唔知道 Donald Trump 点做。吓 Donald Trump 咧嗰个 unpredictability 嗰个不可预知，我讲过佢系可以武器化，但系呢个武器系一个双刃剑，亦都可能会影响到咧个投资者信心。但系呢个过渡期嗰个震荡啊，同埋嗰个叫所谓嘅 collateral damage呢、这个 Donald Trump 嗰班人咧，系应该有所评估啊，系咪啊？阿鲍生， 系啊，咁啊，嗰句我们不在乎失去美国市场，因为中国存在咗五千年，大部分时间系没有美国咧，好啱嗰啲小粉红听嘅，因为呢啲咧就是、偷换概念啊，同埋咧缺乏历史知识之下咧嘅中国人咧，好容易上头嘅一句口号。咁啊，如果你调转佢嚟讲咧，一样可以嘅，你可以话咧。在美国啊、美洲啊、啊美国里面啊嘅几千年里面咧，大部分时间都系冇共产党都得，因为共产党 都冇中国啊， 系冇一百年都得噶，系嘛？嗱呢啲口水咧，美国人咧唔会攞嚟同你即系做口水战，因为美国人好实际，我哋都讲过，你可以话佢好直接，你亦都可以话佢哋好蠢。咁但係呢佢哋就係一啲即係个汉堡包里面塊牛肉有几大就係几大呢种咁嘅文化啊，唔需要大家打口水嘅。咁所以其实最后呢我哋喺上一集都分析过啦，其实係两个国家甚至两个民族之间嘅一个对决，呢、這个对决就係睇下大家嘅忍耐力同埋嗰个决心有几大。因为而家讲緊嘅呢係美国人呢佢嘅消费或者佢嘅物价将会係飙升。或者佢哋咧唔能夠再享用低廉嘅產品，但係唔好忘記美國人嘅 GDP 咧係中國人嘅好多倍，甚至係十倍以上。咁嗰種即係美國人嘅中產嘅生活，人人有車啦，又或者佢哋習慣咗咧已經係麵包、牛奶、牛扒生活啦。佢哋每年咧去買好多嘅消費品啦、波鞋啊、電子產品啦，呢啲喺大部分嘅中國人嘅生活裏邊咧係遙不可及。而中国而家讲紧嘅生产咧，系好多嘅民工，甚至系血汗工厂里边斗紧3000蚊人仔左右啊嘅生活，呢种咁嘅生活，佢哋系冇办法同美国比较。而家佢哋讲紧系生存，生存嘅意思系佢哋如果冇咗份工，佢哋翻去老家耕田都未有田俾佢哋耕。嗱，所以喺个比较上面咧。你只能夠話好似寒戰咁樣，啲中國解放軍咧係可以唔使著御寒衣服，佢哋亦都唔需要食熱飯，佢哋可以將啲生米咧塞落口裏邊，跟住將啲生雪咧懟落個口裏邊，咁都能夠咧同美軍打仗嘅。咁如果你咁講咧 ，you win 你贏啊，我冇得 講。咁啊，而家咪睇下啦，你話你用個內需搞掂，閂埋道門啦，咪即係翻返去1979年之前咯。毛泽东统治啊，嗰阵时分发粮票啊、邮票啊、啊种种嘅票啊，都系靠内需噃，系嘛？你而家嗰个内需咧，系冇咗外国嘅投资，冇咗咧啊呢啲港商或者台商走嚟设厂咧，你个内需仲谷唔谷得起？本来有个房地产市场啊，就已经睇到啊，系随住你呢个动态清零啊，你自己冧咗先啦。所以有冇内需？有。啊！你自己閂埋道門食草啊，兩年啊，食草個過程都係內需噶，唔通放曬啲人啊去曬蒙古草原嗰度食草咩？梗係會有人做啊喺蒙古草原嗰度攞啲草出嚟做總批發，然後喺各大城市啊喺嗰度咧係分售噶，都會有人揾到錢噶，係咪？所以呢個咧中國存在咗五千年啊，啊一可以唔需要美國呢句説話咧，點解冇邏輯咧？就係、是。同樣對於美國嘅消費者 ，Donald Trump 亦都可以同佢講：啊，呢個手提電話只係存在咗220年，美國嘅歷史咧係200年，美國人可以唔需要有手提電話，係嘛？啊，蘋果只係得20年， 美国的民族啊，那个国家有200多年，是不是？嗱，佢亦都可以话苹果咧系有20年，啊，但系苹果手提电话最新嗰个叫 iPhone 15咧，只系得2年。啊，你哋咧系可以永远停留喺 iPhone 15，唔需要再 upgrade， 系嘛？喂，佢一样可以用中国呢一种啊，吓貌似好有逻辑，但系完全系情绪化啊嘅口号嚟到激励美国，但系佢唔会讲，因为佢系美国人。西方人、歐洲人咧，係經過邏輯嘅訓練，同埋有一個哲學嘅理性嘅思考精神。 講唔出口啊！ 誒，呢啲説話講唔出口啊， 好醜噶講出嚟。 Donald Trump 嗰把口講嘢咧，就可以話你哋70個國家爭住嚟排隊 lick my ass。呢個 lick my ass 咧，係舐我屁股咧，佢講得出口。 係啊， 但係話美國有200年。iPhone 有20年，你哋可以唔需要用 iPhone 呢句说话，佢就讲唔出口。 系，冇错， 呢啲就系东西方文化嘅分别。呢啲系中国永远冇办法，佢可以讲粗口，佢可以讲粗口啊，佢可以讲好多侮辱嘅词汇吓，但系佢讲唔出呢啲咁嘅说话。呢啲就系中国永远冇办法同呢个西方为主导嘅文明世界接轨嘅原因。 因为佢可以粗鄙，佢可以烂口，但系佢唔可以做一个非理性同冇逻辑嘅人啊嘛。呢个就算系一个即系真系冇读书嘅美国人啊，佢都讲唔出口呢啲咁嘅逻辑嘅，因为佢夹唔到自己啊嘛。 吓，唔紧要，因为呢个正既然系一种情绪性嘅高山症候群。啊！呢啲對於中國人嚟講咧，佢經歷過所謂嘅鴉片戰爭啊，呢啲百年嘅屈辱，其實都唔係屈辱嚇、啊。嚇，不過佢哋嘅教科書同埋嗰個政權咧，係將佢發大當成係屈辱咁灌輸咧，就搞到全民咧嗰個諗嘢同感受都係咁，係嘛？咁啊，當然咧，即係呢度咧折射到中國香港咧，本來你係英國嘅殖民地。你嗰個理性思維嘅指數應該高過深圳河以北嗰啲血濃於水嘅人，之但係咧，我哋要觀察一下香港特區會唔會都出現一啲咧中國式嘅胡言亂語啊？胡言亂語暫時就未有，之但係咧諗嘢未周詳有嘅，例如某地產界嘅老闆咧就話香港應該復行走私，應該咧係放生啲走私，佢就唔記得咗海關關長何佩珊已經同你閂咗後門。话走私系危害啊，国家生物安全系嘛？ 炒咗， 咪炒咗又好，冇得捞又好，但系佢始终系嗰阵时啊嘅中国香港特区官员啊嘛，所以中国人讲嘢咧唔好讲到咁绝啊，系嘛？讲到绝晒，你自己闩咗后门咧，你自己褪啊，冇得褪。但系佢哋嘅其中一个秘技就系当以前讲过啲嘢冇讲过啊，啊嗱，呢个咧就系你中国香港系唔可以 afford 得咁啊，因为你自己话对外自由贸易啊。你一个特区嘅首长同埋高官讲嘢，你唔可以以为你自己啊系外交部发言人，或者当咗自己系胡锡进系嘛？啱唔啱啊？所以啊，而家你话啊呢个到阿陈茂波话而家系香港嘅机遇啊，系嘛？而家咧既然美国嘅股市冧啊，系嘛？香港啊系有机遇，你啲钱翻嚟啊，但系你唔记得咗，本来你有机遇，如果你真系啊系可以产生霍英东呢啲咧。是21世紀呢版嘅奇蹟啊！你唔好唔記得係1950年嗰陣時係英國管治嘅香港殖民地，嗰陣時嘅港督係郭亮雄。郭亮雄一個好有智慧嘅英國殖民地嘅行政官，嗰陣時喺美國啊，係嗰個禁運嘅壓力同埋中共啊，毛澤東聲稱話要隨時收翻香港之下，人哋郭亮雄係表演咗一種啊非常之卓越嘅。行钢线嘅杂技啊，嗰个管治嘅哲学技巧，呢啲咧你从来冇咧系走去深入个分析过，因为咧你觉得咧呢啲英国佬咧系管治香港咧成功嘅因素咧系最低嘅，主要都系靠大陆。嗱呢27年来中香港嘅特区香港嗰啲人自我催眠，其实英国管治咧系个因素系最不重要嘅，最重要嘅香港人勤力啊。第二咧就係最重要嘅就係咧係祖國做靠山啊！啊，你而家你唔識得去研究郭亮雄喺50年代冷戰嘅時候點解會出現一個霍英東？你而家喺度咧高山症嘅幻覺，以為你只要開放走私就會有好多霍英東，我覺得你係發緊夢咯，係咪啊？啱唔啱啊？哦，同埋而家你話係香港嘅機遇啊？你唔好睇到而家美國國會落咗幾多度閘啊？对香港要通过立法是怎样定位你啊？ 如果对你香港寄予啊，你由香港寄出嘅天猫啊，呢啲咁嘅邮包就唔会加到20%啦。你觉得香港仲有机遇咩？你会觉得嗰个华尔街嘅资金仲会涌嚟香港咩？如果涌嚟啊，呢个港版国安法同埋动态清零生效之后啊，呢五年咧佢就唔会走到咁啦，系咪啊？系嘛？所以咧，你继续可以玩熊猫港，继续可以玩呢个叫哪吒港，你要跟随中国呢一样系咧。香港没有出路，只有是靠内需、啊、如果香港得，中国已经得了，因为你现在是正式宣布，一早已经说你跟大陆捆绑嘛，是不是？我举个例子、你说苹果和这个富士康的厂撤出了、啊、你可不可以立刻整个明日大屿，说明日大屿将来就是给你们苹果和三星的厂可以搬来香港、啊，系嘛？嗰度我唔使搞房地产啦，嗰度就系做翻一个咧，翻翻去以前咧，李嘉诚穿胶花六七十年代做电子收音机同埋玩具嘅阶段啦。你成日都话狮子山下精神啊嘛，系咪啊？你觉得会唔会发生啊？咪就系咯。你而家坐喺度坐油嗰度坐艇啫嘛，坐紧艇咧你就坐艇，唔好以为自己揸紧架车咧系上高山，高山症咧系会出现幻觉嘅。啊、希望你中国香港特区咧，你永远就望住维港个 level， 唔好以为你自己咧系上咗去珠穆呢、這个叫鸭飞尔士峰啊，系嘅话咧，你自己全部集体咧喺度开揈头丸嘅 party 嘅啫，系咪啊，鲍生？ 嗱，我就咁睇啦，其实中国咧唔系冇机会嘅，亦都唔系冇机会咧用内需咧嚟抵抗呢个外销而家嘅关税战。嗱、啊，佢喺当初二十几年前你加入咗世贸咧。应该是一个契机咧，就可以将中国人咧，即系所谓由食草嘅基层或者系韭菜，变成咧，好似欧美各国包括日本嘅中产阶级，可以咧啊有尊严地食饭。嗱，换句人话，即系话咧，其实中国有廿几年嘅机会咧，将中国嘅经济发展系将佢摊分或者叫做惠及咧所有嘅中国人。令到佢哋脱贫，脱贫之余咧，仲可以享受中产嘅生活，令到佢哋嘅生活质素提升，提升到去到接近啦，唔好话一样啦，欧美或者日本嘅水准。嗱，呢个亦都系咧，本来欧美西方嘅希望咧，希望中国人咧就由中产慢慢去要求佢哋嘅生活就进入嗰个体制或者叫民主自由。当然呢个系一个天花龙凤嘅幻想啦，但系可惜呢廿几年咧，中国。并冇将财富咧慢慢转移，或者系令到嗰啲基层嘅中国人，甚至中产咧富起来。我哋成日见到嘅有钱嘅中国人咧，其实佢哋全部大部分都系有背景，或者佢哋通过咧里边一啲叫做即系利益嘅分配咧，就令到佢哋有钱嘅。我哋见到只系一小撮嘅中国人，其实大部分啊十亿以上嘅中国人咧，都系生活喺呢啲好。基层或者是贫穷线以下赚紧二三千蚊人仔、啊、都冇嘅呢班中国人。其实呢廿几年嚟咧，佢哋所谓嘅脱贫咧，其实依然系处于嗰啲喺欧美人眼中嘅贫穷线里边。咁你都冇养起嗰啲中产，亦都冇令到中国人咧喺呢廿几年里边咧可以变成好似日本、欧美嘅呢啲咁嘅有尊严地生产、工作同埋生活嘅中国人。嗱，即系我用翻日本做例子啊。日本佢有机，佢有资格去讲内需，因为日本人佢哋用日本汽车，佢哋买日本嘅产品。虽然近年都好多中国嘅廉价产品输入，但系佢哋食日本米啊，政府去补贴，佢哋食日本捕嘅鱼。嗱，大部分嘅日本人咧都系好乐意地用啊呢啲咁嘅日本国产嘅食物或者佢哋嘅生活用品。咁同埋。日本因为他们本身那个虽然他们经历了那个经济的泡沫之后呢都是陷于一个经济的发展的停顿，但是他们的生活质素呢依然是有尊严地维持的。啊，这种情况就是你中国这二十几年的世贸是没有把握到这个机遇，而令到中国人呢持续地处于一个呢这样的我叫做很 miserable 的境地。而家就算佢哋部分可以买车买楼，或者佢哋可以用手机嘅，都唔系个个用到苹果啊！如果你令到中国人啊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或者有能力去拥有苹果手机嘅。咁你惊咩？啲苹果卖唔到去美国啫？你真系可以令到中国人过年年换手机都得噶。但系事实上，你有冇办法赚二三千蚊人仔一个月？除咗温饱之外，你仲可以年年换苹果电话？根本上唔系个个中国人都可以用得起苹果嘅，陶生。是不是 啊，呢啲咧呢个简单嘅道理，我谂咧香港好多中华精英咧啊，声称啊喺美国读完 MBA 啊，英国留学翻嚟嗰啲个心知肚明，不过佢哋唔敢讲啫，啊唔敢讲嘅原因咧，个个都明啦，系咪啊？啊咁，但系咧，即系你要自己继续自己呃自己咧，冇得讲嘅，系嘛？你依家咪好咯？如果系咁嘅话啊，皆大欢喜，就利用呢个珍贵嘅机会同美国脱欧啊，脱咗欧，你正正经经。啊，行翻一个咧，系真正嘅啊世界新秩序。你可以翻翻俄罗斯嗰度去实践中俄联合声明。你唔需要咧，今日咧吓朝头早咧就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夜晚黑以为啊 Donald Trump 下跪咧，你就烧炮仗啊、爆香槟。第二日咧，你又特又嚟咧，系五官扭曲，甚至面目狰狞，争住去打小人，系嘛？你令到你嘅心情平静少少。你啊，令到你 Donald Trump 呢个人同埋呢个名喺你嘅意识世界里边不存在，咁你就好嘢啦。吓，你唔好话咧，啊呢个咧中国五千年啊，系美国不存在200年。既然你讲得出呢句，你可以令到 Donald Trump 从此咧系不存在，系嘛？嗱，好多嘢咧，你都知道，其实中环精英我都知道翻唔到去噶啦。点可以香港翻翻去以前啊？系呢个？啊！滿街工廠、觀塘啊，同埋呢個荃灣啊，嚇啊！嗰陣時人浮於事啊，粵語長片啊，謝賢、嘉玲、胡峰啊，走去揾嘢做嗰個場面係冇噶啦，好多翻唔到轉頭啊，係嘛？嗱，我整個安慰獎俾各位啦，係嘛？你成日話咧啊，美國會贏，我都話俾你聽，美國有好多嘢都翻唔到轉頭咧，美國都內出血啦。譬如話佢嗰個股市如果冧嘅話，佢要揾國債做避風港咧。國債點解個利息升咧？因為國債嗰度都有人掟啦。如果國債嗰度冇嘅時候啊，咁跟住咧又逼阿 Donald Trump 咧去加減息啦，減息佢翻翻去呢個咧通脹嘅大循環咧，呢個係美國嘅事。 係啊， 你唔需要替佢擔心。 係啊， 你要睇下你自己啊有啲乜嘢翻唔到轉頭。不過我今日咧係派發安慰獎，既然大家都好想知道美國會點衰。我都是讲返美国衰嘅一面，同埋佢返唔到转头。唔好讲美国个福特汽车制造之后佢返唔到坐马车嘅时候。就算而家係呢个 Tim Cook 做呢个 CEO 嘅苹果，点解佢好难将中国嘅生产线係搬去美国呢？苹果嘅前身呢，你知 Steve Jobs 呢，佢就係一个叫 Macintosh， 係一个叫人称嘅 Mac 机，个人电脑呢佢係出咗先嘅。係咪喺1983年。佢第一間 Mac 機嘅工廠喺加州落成，當時咧喺邊度咧？唔係喺深圳，亦唔喺鄭州，就喺蘋果當時嘅 headquarters 對面。當時呢個 Mac 機啊，嚇呢個 Macintosh 嘅電腦工廠咧，係已經高度自動化。唔好唔記得嗰陣時係1983年，人力咧只係僅佔整個製作成本嘅2%。嗰陣時咧 ，Steve Jobs 咧係親自去參觀。就覺得咧係非常之咧係自傲，係嘛？咁啊，但係啊，跟住點解啊？喺十年之後 ，Macintosh 喺美國嘅生產線咧係全部關閉咧。正因為美國呢個全球嘅品牌，佢低估咗 Mac 機啊喺全球受歡迎嘅程度。佢嗰陣時諗呢個都係新嘅，係呢個咧新嘅一個電腦咧，我可以打贏上一個 generation， 譬如黃安，記唔記得叫 Wang 啊？係嘛？黄安嗰个电脑啊，喺呢个70年代尾同埋80年代初一样行销全美国啊，系嘛？但系而家仲有人记得咩？记得黄安咧？呢个 Mac 机嗰阵时咧，点知一推出 ，Steve Jobs 迅速速咧就成为啊全球嘅偶像。Mac 机喺全球啊嗰个市场咧系即时扩大，太劲啦！到1992年咧 ，Mac 机喺美国嘅生产线，由于佢嘅生产量全球嘅市场越高咧。佢嗰啲工廠咧就達唔到 Steve Jobs 咧預設嘅產量，係咪 ？Mac 機咧喺90年代中期啊，係亦都咧係遇到其他嘅國家嘅競爭，佢個庫存咧係激增，銷情咧係暴跌。嗱，最主要咧就係發生咧一個咁嘅咧一個咁嘅節點，係嘛？於是咧 ，Steve Jobs 咧左諗右諗，佢認為 在加州和在美国继续设厂呢，这个是不切实际。当 Steve Jobs 呢是知道这个 Macintosh 此役在美国设厂失败之后呢，他就即刻转账。重新他是一度离开苹果，跟着他回去呢就即刻委任 Tim Cook 呢是做全球营运的高级副总裁。而那时候 Tim Cook 呢就跟他商议就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就是呢是遍布中国、台湾和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他当初都是令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互相竞争的。韩国没有廉价劳动力咩？台湾没有咩？但最后为什么是选定中国呢？因为中国正正是因为共产党的制度，他有庞大对那种廉价低端人口的组织力。只要为什么会揀在郑州，和为什么批给一个买办是叫做郭台铭是跟他做批发呢？因为有很多事你叫 Tim Cook 直接美国人派队去中国他做不出。但是台湾人做得出。例如吹鸡是召集在乡村来的那些中国人，然后将他们集中在一个是人力密集和消费密集的社区，然后困住他们一日是工作12个钟头。而且由郭台铭的人同中国正当地政府讲，呢啲外来嘅民工无论喺郑州做几耐，都得唔到郑州城市嘅户籍。嗱，呢啲你叫添曲呢啲咧，系自细啊，系受美国人权三代长大嘅人咧，佢讲唔出呢啲说话，等于佢讲唔出咧，话中国已经历史有5000年啦，系可以咧，系唔使靠美国呢啲咁嘅情绪嘅说话，所以佢一定要买办。呢、這个买办嘅理论就系同英国啊占领马来亚之后，必须要靠中介的华人，例如郭鹤年啊，例如陆佑啊，呢啲人咧系去同佢走去喺广东同埋福建啊，系召集嗰啲漂洋过海卖猪仔嘅劳工一样，因为英国做唔出，因为英国国内有民工法，有人权啊，英国已经废除咗奴隶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不能够再贩卖奴隶，但是去到马来亚19世纪末乃至到20世纪初，他仍然需要大批的低价的劳工，他怎么呢？要靠中介，靠回中国人，靠回华人，是走去吹鸡卖猪仔咯。所以卖猪仔那些全部是中介的，无论是走去美洲那里开铁路，都是台山佬自己中国人找回猪仔的，他没有直接叫你去做啊。所以剥削不是帝国主义剥削啊！毛泽东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阶级分析》里面，是将买板和帝国主义捆绑列为第一等的反革命阶级的，是吧？现在你回不回得去呢？当然回得去啦，是吧？只要郭台铭是死黐住这个苹果，郭台铭是年年要去对苹果总部报告，我将订单的产量他呼唔呼feel得到，因为经过呢个 Steve Jobs 啊，喺90年代一役啊，佢对于呢个全球产量个低谷同埋其他嘅竞争咧，佢开始捽数啊，一捽数咧，呢一定要中国人啊，嗰个中介啊，系要咧下边嗰啲人啊，要佢咧啊，全部高度集中。你而家睇成个呢个郑州，中国有好多嗰啲制造业嘅社区，上游晶片，下次嗰啲民工食嗰啲杯面，中间嗰啲螺丝同埋配件。全部集中喺几条街，嗰度方圆大约咧唔系好多，3公里嘅啫。啊，呢个好似大学城、中文大学城一样，好似科大城一样，有埋宿舍。一个大学城一有宿舍、有银行、有超级市场，就系令嗰啲大学生咧周末可以留低喺个 campus， 唔使出去。呢个系自然形成嘅，系咪？所以你话要将成个产业链搬去呢个加州，搬去密西根咧？呢、这个唔系话佢唔想啊，当初就连啊呢个啊马云啊喺 Donald Trump 就任嘅时候，佢咪自己一个人走去白宫去见 Donald Trump 嘅，佢咪拍心口话阿里巴巴可以啊，系为美国制造100万个职位嘅，系有冇实现啊？佢100万去边啊？后来啊呢、这个郭台铭啊，亦都见 Donald Trump 喺2017年话佢会喺密西根州设厂啊，佢会投资100亿嘅，呢啲去咗边啊？ 唔系佢哋吹水啊，系佢哋计唔掂条数啊。正如唐英年话：，你叫我香港地产商去北区都会买土地投资，我要计数啊，面粉嘅价钱啊，劳工嘅人工啊，同埋土地嘅价格啊，同埋要睇中国香港整个前景啊，嗰啲地价会唔会上啊？你一旦计唔掂条数啊，你揾把枪指住唐英年，指住晒五大地产商啊，话里边俄罗斯轮盘啊，六飞有一飞系子弹啊！他哋都不会投资，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 是。嗱，你 苹果生产线当然不可以全部搬回去美国，但是可以分拆。 嗯。 但你现在不知道 Donald Trump 那个大战略是怎样。当2007年那段时候 ,Steve Jobs 已经说过给奥巴马听，我生产线搬不到回来了。经过20年，你觉得 Donald Trump 和他的团队不知道吗？系嘛？佢点样样要引诱同埋威逼苹果将最大嘅生产线咧，系搬翻嚟美国咧？当然佢有个蓝图，佢而家未出声，未出声。佢一个加关税嘅期间，佢就调整啊，呢度唔啱咧，佢行嗰度。招令就不妨直改。当你港版国安法一实施嘅时候，见到全部拍乌蝇，你就要学阿 Donald Trump 咁要调整吓，将港版国安法同埋23条，你睇下点样修改，你要向咧。啊！呢个全世界交代，呢个世界唔好同个钱拗，唔好同钱咧喺度咧斗气，同钱系永远冇得斗气嘅，同钱斗气一定你输，就系咁简单。毛泽东就系你哋同钱斗气，输到去1976年佢瓜老衬之后，邓小平出嚟改革开放咪唔同嘅钱斗气咯，唔同嘅钱斗气即系唔同美国斗气啊嘛，系咪？而家翻翻转头30年之后，你而家又翻翻要同钱同美国斗气啊？咁我祝你好运啊，系咪啊，鲍生？ 嗱，当然啦，如果要将苹果生产线搬去翻美国，当然个成本系飙升啦，呢个都系唔使经济学家都明白噶啦。但我哋要留意咧，就系中国嘅工厂嘅生产模式。嗱，我就无缘咧去咩郑州啊、龙岗啊嘅富士康嘅工厂去参观，但我10多年前咧，我真系去过珠三角嘅唔同工厂咧。啊，去參觀過嘅，了解一下佢哋嘅生產模式同埋啲民工嘅生活。嗱，當時咧我就去過鑽石嘅打磨工廠，亦都去過針織嘅工廠。嗱，呢啲工廠咧係好近嘅，喺廣州嘅啫。咁裏邊咧個環境咧，嗱，我唔可以話惡劣，但係咧，我覺得就冇可能咧要外國人咧或者香港人喺裏邊工作，因為譬如嗰間鑽石打磨工廠咧。是好多嘅機器咧，同時間運作，個噪音係好犀利。但我就冇見到啲工人咧帶任何呢啲防護個聽覺嘅設施嘅。而且裏面嘅女工咧，我見到咧，佢哋嘅表情咧好麻木，好似我唔識形容，即係好似咧喺度即係坐監咁咯。我只要咁講，因為佢哋長期坐喺個位裏面做緊重複嘅工作啦，或者好枯燥嘅工作啦。咁人工當然唔高啦。喺嗰個時候，我相信都係得2-3千元人工或者其他嘅住宿嘅福利。咁跟住咧，我就再去參觀佢哋嘅住宿嘅地方，哇，同埋飯堂。咁嗰啲飯堂咧，就真係好似啊，真係監獄式，我覺得係咁啊。啲飯餸咧就唔係我哋食嘅，我哋就會去咗另外嗰啲經理或者管工食嗰啲飯堂。咁嗰啲飯堂咧就當然 OK 啦。咁再上到 佢，當咗你哋係人咧，因為當咗你哋係人。 我上到佢哋嘅宿舍咧，我發覺一入去已經有陣異味。嗱，當時係夏天啦，因為佢哋係冇冷氣嘅嗰時候。而家我唔敢講啊。咁但係因為裏邊啲宿舍咧，一個人咧一間房咧成分成7-8個人，即係嗰啲多格嘅床。咁啊冇冷氣，跟住嗰啲廁所全部有異味。嗱，我唔知道咧，即係其歐美嘅工人可唔可以喺容忍喺咁嘅環境？但係事實上當時都仲有好多嘅工廠同埋工人咧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就工作同埋生活。咁呢啲咁嘅地方咧，即係入夜咗之後咧就全部關門㗎啦，宿舍亦都唔俾出去啊咁樣啊，即係進行一種禁閉式嘅生產方式。日以继夜，咁有公开嘅同埋加班嘅，亦都要接受。因为如果唔系赶工嘅时候咧，你唔加班咧，你就即系有压力嘅。咁嗱，呢啲咁嘅生产模式咧，其实系冇可能喺美国发生嘅。甚至佢哋嘅伙食啦，佢哋嘅居住环境啦，加班嘅权利啦， 啊，甚至个噪音嘅保护啦，呢啲系一定喺西方嘅工厂里边系有严格嘅要求，所以冇可能将即系头先我讲嘅工厂搬咗去美国嘅。 嗱，你头先讲呢啲咧，种种嘅实况你自己入去睇个先知啊。但你睇下二十年来啊，包括中国香港特区在内啊，嘅新闻媒体啊，包括电视台，包括咧报纸嘅记者。佢哋有冇派過一組記者深入富士康嘅宿舍，跟嗰啲工人咧去生活三日，然後翻嚟寫一個咧專題嘅報導，係嘛？但反而咧，美國以前嘅呢個《時代周刊》啊、《新聞周刊》、《Newsweek》咧，呢啲好多啲專題，佢哋專題報導咧，嚇佢哋嘅寫法就係由其中一個好渺小嘅工人開始，佢叫做咩名？佢幾多歲？佢來自邊度？ 係 啊，佢而家佢有個女。佢有個女咧，就喺呢個咧鄉下嗰度做嘢。點解佢要走入城市啊？投入呢條生產線，就係佢個生產線咧。佢每個月只係揾幾多錢？佢話俾記者聽，佢喺佢個鄉下裏邊咧，嚇個生活咧，嚇嗰個被為勢所逼佢入嚟。西方嘅報導咧係人性嘅，係一個咧叫倒轉金字塔嘅方式，係由一個人開始咧，由點及線，由線及面，由面到立體，最後佢講整個中國呢個咁嘅世界工廠啊嘅模式是否可以持續？嗱，呢報導咧二十幾年我睇過好多，但你睇唔到咧一啲中國人嘅報導，你走去訪問啊呢啲富士康佢哋悲慘嘅工人啊，佢哋都係人嚟噶，啊佢哋係同你一樣係中國人啊，譬如話佢哋個個都係廿幾歲、三十歲。会做到几时咧？吓，你哋嘅生产年龄会唔会一到四十岁就俾人淘汰咧？好似工厂里边养鸡啊，系只限喺呢个电灯泡孵四个礼拜嘅鸡一定要劏咧？系喺呢个工业化里边啊，啊嗰啲嘅生产里边啊，譬如话你哋有冇爱情生活咧？男工同女工有冇恋爱咧？系有冇性生活咧？喺呢方面嚟讲，你点样协调咧？啊，你有冇挂住自己屋企嘅父母咧？可唔可以同佢哋啊夜晚讲电话咧？讲电话嘅时候，夜晚你对住窗出边嘅月亮啊，你有冇挂住佢哋咧？有冇流眼泪咧？我睇唔到，我真系二十几年，我喺中国香港，我未睇过一篇咁嘅报道啊！正如我时时都有时问香港嗰啲阿太，喂，你嗰啲飞妹屋企嗰啲工人啊，换完一个又一个，你俾佢哋住喺一个工人房，嗰啲咧菲律宾嘅女工人咧嚟到只系得二十八九岁、三十岁。是啊，佢哋嘅老公喺乡下唔做嘢噶，搵个老婆出嚟。咁你哋有冇去询问过佢哋挂唔挂住屋企咧？吓、啊，佢哋有冇性生活咧？佢哋嘅爱情啊，系有冇寄托咧？系唔会问。香港嗰啲请工人嗰啲阔太咧，我未听过，我真系三十几年我未听过有人啊，系讲过佢哋嗰工人房里边嘅嗰个外容啊，佢哋嗰个人性嘅精神世界，净系因为啊，佢啲煲汤。啊！嗰啲湯水好靚啊！我唔捨得炒佢啊！嗰、那個又話成日打斧頭啊！中國人係將低佢哋一級啊，呢個勞工咧完全係當機器啊！所以當啲中國人話血濃於水啊，嚇咩咩叫做十三億人咩咩嘢，你唔好信佢啊！呢啲係我自己嘅經驗啊 ！You don't give a shit about your own people 啊！你就係因為個中國嗰個階級咧，又一早就係士農工商啊！你會咧係向上爬，係咪？你點會關心啊？你譬如話你嗰啲咁嘅啊，賭王個仔啊嗰啲咧，係走去叫哈佛嗰度叫啲人啊，你翻去中國揾食啦咁啊。佢講呢啲係冇細節嘅。對於佢嚟講咧，佢個公司又要喺美國上市 ，OK 係嘛啊？對於翻嚟中國揾食點樣揾食啊？開工廠開公司啦，係嘛？用最低嘅成本，你咪講緊剝削翻自己啲中國人。如果唔係，你點會中國市場點會吸引你咧？系嘛？就系呢个叫边个？但系苹果生产线点解搬唔翻到去美国咧？好简单，就系先系人工。中国工人平均嘅时薪咧，只系得3.6嘅美金。吓，而咧加州最低嘅工资系每个钟头咧系16.5美金，系嘛？喺美国组装同埋测试一部苹果 iPhone 嘅劳动力嘅成本系$200，而喺中国咧只系得$40，系嘛？美国根本冇足够嘅工具工程师嚟到操作呢啲咧苹果嘅零件嘅配置嘅机械，将苹果一条非常之复杂啊，系由设计生产至到组装至到包装，系入货柜码头运去 海边啊嘅运上船啊，呢条生产链咧系美国系做唔到。喺中国你可以召开一个咧模具工程师嘅会议，嗰啲人咧你只要登高一呼，可以坐满成个足球场。喺美国咧系你一下你登广告又好，吹鸡又好，你可能连两打嘅人咧都叫唔到，系咪？即使 iPhone 可以喺美国设厂同埋组装。iPhone 大部分的零件咧，好不幸已经是来自世界各国，而呢些国家本身已经咧俾 Donald Trump 征收紧关税。譬如话 iPhone 啊，呢个 CPU 是由台积电咧系制造嘅，呢啲个显示器佢嗰咧系由咧呢个三星等南韩企业系提供嘅，其他好多咧冇咁重要嘅零件咧就系来自中国。咁你问啊 Tim Cook。Tim Cook 话我梗系应承住喺度投资5000亿嚟到氹住 Donald Trump 啦，我唔觉得 Donald Trump 对啲细节咧系唔知道，佢一定知道，系嘛？喂，呢啲我哋呢啲唔系专业啊，外行嗰啲都知啊，点解佢唔知啫？吓，佢唔知点解佢夹硬嚟咧？所以咧，我唔会当佢系白痴，系嘛？我会假设佢后边啊仲有后着，我知唔知啊？呢啲后着咧，我哋估唔到啊！佢以一个佢做几十年做雕嘅人，你估佢谂唔到咩？例如话佢而家咪将呢啲 iPhone 零件啊，嗰个来源地同埋嗰个生产力系咪将佢啊切割咯，将佢一嚿嚿咯？佢当然知道冇办法成条生产线喺晒加州生产啦，佢可以将呢啲生产线咧逼到天曲啊，呢啲人啊将佢分段啊，譬如话有啲放喺越南，有啲喺印度。嗱喺越南同埋印度咧，佢会发明一套机制。就是確保那裡的一條小龍由頭到尾都是由越南的企業、越南的包工、越南的買辦和越南的工人，那邊也都是印度，他連一絲一毫他都不想跟 China 這個字發生關係。只要你Tim Cook和當地 的政府可以達到這個協議的話，那裡的關稅可以即刻降低，這些還未做的。特别系越南嚟讲，系嘛？佢可以走去呢个同越南讲，嗱，我俾一个日期你，你一声令下，你全部没收中国人开嘅工厂。你以前试过啦，你越共入城西贡嗰阵时候，咪没收晒所有嘅工厂啊？啊，如果唔系边度有？如果唔系何来有投奔怒海啊？呢、這个越南政府有经验啊，没收晒工厂之后，你对全个越南嘅市场投标，你要咧个投标想接。收呢啲公帑咧，第一你要交呢個叫做本金，你有幾多錢？如果你唔夠錢，我政府點津貼？但係一個條件，你要五代都係越南人。如果你喺街邊開嗰啲小生意，做開啲事，有少少嘅從商經驗，你就可以申請。我唔需要共產，因為一共產變咗國營，你死梗嘅。佢可以咧係重新提交民營，投標之後就將中國嗰條生產線。将啲大陆嘅经理全部赶走，然后生产线同机器留低，然后投标俾越南啊，五代都系安南人咧，然后用银行借贷，嗰阵时又开起步，由政府适量津贴，咁样挞翻着得唔得啊？系嘛 ？Donald Trump 呢条友好扑街噶，呢啲咁嘅桥我都谂到啊，你估佢谂唔到咩？系嘛？佢会唔会事先讲出嚟啊？越南、柬埔寨呢啲國家全部有共產經驗噶嘛，有沒收工廠啊！以前因為佢係共產黨出身啊嘛，佢做呢啲最叻啦。啊，你叫加拿大做唔出啊？叫歐盟做唔出啊？喂，你估佢冇辦法咧？ 因為而家好簡單啊嘛， 係嘛？ 因為而家Donald Trump最重要嘅，佢就係要改變或者叫做剎停你中國呢廿幾年嘅生產掠奪模式， 佢會不擇手段。 是啊， 就是咁简单。 佢就算佢觉得有一啲副作用，呢啲副作用会令到美国嘅股市、债市，甚至佢哋嘅通胀嘅情况出现咗问题，佢都不惜代价。因为佢知道如果唔落呢剂重药呢，喺未来呢成个世界嘅生产力或者一个生产模式呢将会被中国控制晒。嗱，呢个就係佢背后嘅你话佢嘅哲学又得，你话佢嘅策略亦都得，所以而家佢系不惜代价。呢个不惜代价就系佢点都要令到中国嘅生产机器咧就要刹停先，因为如果唔刹停咧，你见到佢最致命嘅就系见到咧太阳能电池啦、电能车嘅电池啦，同埋电动汽车，因为呢个咧就系已经系等于以往呢十几年嘅 iPhone 啊， 因为 iPhone 已经是一个经验和一个教训，令到他知道从此以后不能够脱离中国。如果跟住落嚟嘅新能源都系咁样嘅情况，又脱离唔到中国，再下一步系乜嘢呢？再下一步系一样系会令到所有嘅生产咧系脱离唔到中国，所以佢而家就要做呢步，呢步系吓不惜代价噶啦。所以你话啊，美国人点样啊会受苦啊？唔紧要，佢预咗啊，预咗呢步啊。 嗱，譬如话搬厂搬唔到成条生产线，搬五成，搬三成。其他的七成都不会在中国，他会好像我刚才这样说，切割式是分别是省比越南、辽国和印度，你不要理回来，当然他会贵过以前，是吧？然后Donald Trump告诉全美国，你以前的长期高低通胀这个泡沫完了，即是现在中国香港而已，个个都话喂，我哋五万蚊一尺、十万蚊一尺嘅豪宅啊，呢个美梦已经结束咗。你自己都识讲啦，香港嗰啲楼市专家成日都话啦，翻唔到去2018年噶啦，一样啫。你都知道可以接受得到香港嘅楼市翻唔到去2018年，点解美国嘅人唔可以接受得到以后嘅物价唔可以翻翻去2018年啫？呢啲咪一样噶咯，呢啲咪叫对等咯，系嘛？喂，你觉得美国会挨唔到阵痛咩？所以佢而家咪话叫进入 state of emergency， 系进入紧急状态。咩叫进入紧急状态啊？呢个系嚟战争状态，紧系一步之遥，咪就系咁简单啫嘛，系嘛？跟住你话喂，同阿 Tim Cook 都喺呢个德州嘅 Austin 啊嗰度整咗一间咧，系同苹果手机啊系个生产有关联嘅电脑厂，嗰度用咗$3,000,000，佢系想证明俾 Donald Trump 睇，其实好困难，佢系陪过 Donald Trump 走去巡过添。你唔好以为 Donald Trump 系傻仔，就俾 Tim Cook 咧一路喺度呃吓，佢诈诈低低，佢自己咧喺度计紧自己个算盘。 嗯， 啊，你以后啊，你个你咪同你讲啦，你苹果喂点解两年你就出一部新嘅？啊，由13至14中间你又隔咗几多个月啊？既然贵啊，系点解你唔可以拖长少少啊？我而家话俾你 Tim Cook 听，即系等于话俾香港嘅楼市啊嗰啲业主听，你唔可以翻翻去2018年。即是你依赖中国血汗工厂啊，系嗰个咧赚到盆满钵满，每年数以百亿计美元嘅好日子唔会翻转头啦。但系你如果跟住我呢度，我而家系全部转改变乾坤大挪移嘅话，你仲可以有每年咧系数以十亿计。 嗱，仲有一个信息 咧，呢个全世界都系，而家马云都系啊，马云可以幻想佢翻转头去蚂蚁金服集资嗰阵时咁威咩？习近平都共咗佢产啦。佢系佔成個阿里巴巴得6%啊！誒乜嘢嘈乜嘢，全世界都係咁啊！喂，點解美國可以獨善其身先？ 所以而家佢俾個信息係好清晰喎 ，Donald Trump 或者美國俾出嘅信息好清晰，就係、是、俾所有嘅國家，包括盟友 兩個字叫戒白粉， 你要歸邊？ Okay? 你唔可以再俾中國利用洗產地。唔可以再俾中國利用佢作為逃避美國嘅關税或者進入美國市場嘅白手套，包括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其實個信息係好清楚嘅，依點就係話俾其他人知，你唔可以喺中間咧夾埋中國去攞美國嘅利益，而跟住食兩邊。包括依個情況係特區香港一模一樣，你要揀啊，係嘛？你可以揀俄羅斯、伊朗、北韓、敍利亞。中国呢一班你可以喺度内循环，唔紧要，佢唔理你。嗱，伊朗到今时今日或者俄罗斯到今时今日接受禁运制裁到而家，佢冇死到噶，佢依然有汉堡包卖，佢依然有汽水卖。 系啦，何况佢个底咁厚。 系啊， 美国系全世界最荒谬嘅消费兼浪费大国嚟噶，吓死你噶！喺美国唔讲绿色，唔讲环保噶，佢把口咁讲咧，系嗰度嘅左交呃你哋噶咋。你哋唔好用塑胶饮桶啊！你哋唔好用啊呢个发泡胶嘅餐具啊！你去美国嗰啲 motel 住两日，你睇下系嘛？连埋啲厨余啊，一桶桶啊，浪费食物啊！吓，每年美国浪费几多啊？Donald Trump 冇叫美国人唔好浪费喎，佢冇咁叫喎，佢唔需要咁讲喎，因为最终就会达到咁嘅效果喎。你当然想 Donald Trump 扑街啦。正如所有的业主都想那个香港楼价翻返去2018年，人之常情，一讲到钱之，但是没办法，上帝那粒子弹将它捧了上去，现在它发浪礼啫， 系嘛？所以个你冇人想嗰个铁达尼号沉噶，冇人想佢撞冰山，我当你系撞冰山。而家撞咗啦，撞咗你就会揾救生艇，就系、咁简单啫嘛，系咪啊？但系个大前提啊，我一早讲过，美国系财神嚟噶，你唔好得罪佢啊。佢衰冇错，佢衰时你一定衰过佢嘅。唔信啊？你而家即刻宣布用人民币 ，OK？ 即刻宣布脱欧。禁串啊嘛，系嘛？将美国逐出呢个咧啊国际嘅金融同埋咧呢个生产链，而家咪你个机会咯。即系我话而家马克龙啊，而家你咪可以恢复戴高乐噶嗰个法国独立路线梦想咯。佢敢唔敢 air 啊？佢敢出声咩？同埋而家你上啊，系嘛？唔敢上啊？咁你咪记住嗰套主土文，记唔记得主土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怨父的国降临，怨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即是什么叫怨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啊？即是美国制定的金融银行监管条例，现在都在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行紧。这个叫怨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飲食，嗱，这个听住啊，但 求你赐给我们， 啊，每日赐给我们。听住呢句就系主土文，你细个林郑月娥读圣方济，你个修女叫你背嘅，你记唔记得？又求饶恕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门。记唔记得啊？呢、这个就系主土文啊！香港好多中环精英，你哋细个啊，华人又好，喇沙又好，圣方就有啲神父教过你噶。你唔需要做基督徒啊，但系你要学习主土文呢个文学主题，然后你哋识得 apply 啊，明唔明啊？傻仔系嘛？不过唔紧要，你听风云谷，我哋会同你做精神治疗。即系我今日我话晒俾你听，美国几唔掂噶啦，系嘛？唔紧要，佢一定衰嘅。开心啊，吓，继续去消费啦，继续庆祝啦，去呢个大湾区啦，系嘛？平靓正，不过好似唔系喎。哇，沙尘暴，好似个天咧，天蒙蒙喎，吓，又话啲空气有毒喎。咁呢个唔知啦，系嘛？加州起码都有阳光。 系，我都话，香港人，你望呢、这个人民币继续贬值啦，你望美元好强啦。 我鼓励啊，唔系我紧要都嘛。我真系想香港好啊！系啊，你而家快啲啊！你而家趁佢命攞佢命，快啲用人民币，快啲谷高个油价。如果你有啊呢、这个楼价，如果你有本事嘅话，机会嚟啦！吓、啊，你唔需要诅咒 Donald Trump， 你日日望住佢嘅情绪做咩啫？吓、啊，你学下老庄逍遥游啦，大鹏展翅啊！吓、啊，九万里啊！而家咪你个机遇咯。 陈茂波都话系机遇啊嘛，咁你咪学下施生讲，准备走私同埋走水货咯， 冇得个噏字啊！你宣布政策啦。你宣布一个咧，而家咧个临时临急嘅新财政预算案，点条路俾香港投资者同埋饮食业同埋700万小市民啊？点条路俾佢哋行，好唔好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请订阅我哋《风云谷》，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尤其呢1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